小心，只要你慢慢数三二一，我就开始哭泣。世界上最简单的咒语，三个字对不起，最后要说出的我和你，却变成我爱你。 是谁什么记忆说不知该去哪里，是谁策划利益说这对我很在意，是我乱不起意 baby 你的 baby， 游戏的结局无论输都很多余。 你轻轻遮住我的眼睛，问我是否相信，只要你慢慢数三二一，我就开始哭泣。世界上最简单的咒语，三个字对不起，最后要说出的我和你，却变成我爱你。世界上最简单的咒语，三个字对不起，最后要说出的我和你，却变成我爱你。你轻轻遮住我的眼睛，问我是否相信，只要你慢慢数三二一，我就开始哭泣。世界上最简单的咒语，三个字对不起，最后要说出的我和你，却变成我爱你。 被去埋藏在心里面，心里送不出对你们的祝福，放弃了一切都不去在乎，故事才刚开始就已经慢慢结束，爱到最后剩下一封过期的情书，故事才刚开始就已经慢慢结束，爱到最后剩下一封过期的情书。